时光，那些日子让人一辈子难忘，曾经的故事也许会被遗忘，但那些荣耀你应该得到，捍卫家人你从来不惧怕，有梦想今晚我们都是老爸。 记得懂事开始，年三十和初一就是在奶奶家过的，年初二一到就可以陪着妈妈回娘家，那个时候的娱乐项目可以说比现在要丰富太多了，几桌人凑一凑，一凑就是一桌麻将，大人们也会听着春晚的重播一边嬉闹一边打着自己手中的牌，而小孩子们呢，吃完饭之后就像撒了欢的野鸭子，成群结队的跑到室外玩着各种身体对抗游戏，那个笑声放肆而任性，不像现在，时代虽然是进步了，可情怀却渐行渐远，年里的聚会人手一部手机，或游戏或红包，彼此之间的交流真的是少了几分的生气，现在想想之前的日子还真的是觉得蛮怀念的，如果你现在依然陪在家人的身边，也希望你跟他们可以多一点交流，放下手机和爸爸妈妈说几句推心置腹的话，和孩子们说一些生活上的经验，我想这样的成就感远远会大于手机给你带来的感觉。几点几了九，我是周周，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歌。 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

蓝莲花。 我故意视而不见，你外套上有他的风，他应该非常听你的话，他应该会顺着你的步伐，乖乖地待在家，静静地守着电话。我已剪断我的发，剪断了牵挂，剪一地不被爱的分岔，长长短短，短短长长，一寸一寸在挣扎。我已剪断我的发，剪断了长发，剪一地伤透我的尴尬，反反复复，清清楚楚，一刀两断你的情话。 我有你的草原。

是我要今生经历，越自己越好。当我和你一起欣赏你，赞美我，挑战你，解决我，你换手什么都有不同。爱让我聪明的独立，用自己去爱人，搞定想要的东西，愿为把你尽全力，准备随时能独立，不担心不畏惧，勇闯每一个遭遇，都跟自己有关系。 想起 我的 点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陈雅晶。那在这里呢，祝福大家新春愉快，鸡年好运连连，惊喜不断。 经典调频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刘一珍。在这里，我衷心的祝愿大家新年快乐，鸡年吉祥，一路大发，惊喜不断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大家好，我是陈建斌，管家帮为您提供全面的家庭服务解决方案。管家帮让家庭后顾无忧，家政、营养、健康，让您生活舒心，饮食放心，起居安心。 雪铁龙全新 C4L 全替登场，快到中林拿 4S 店参加万万没想到活动，购车即享10000元现金，并送原厂导航贴膜，金牌置换，购置税全免，信贷享24期零利息零手续费，更有10000元大礼包等你拿。买雪铁龙认准朝阳区来广营西路18号中林达 4S 店，13年品质服务，值得你我信赖。详询010-5173-8851-5173-8851。 自驾出游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，亲子旅行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，企业团建还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。一站式旅游服务，全国景区200家门店共选，咨询专线400-156-1616。 2017乐游丰台过大年活动开始啦！丰台旅游委邀您来长青店镇金维多草莓基地摘最新鲜有机草莓，让您这个春节甜蜜无限，回味无穷。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贾建强，六人游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工作顺心，希望大家计划好2017年的旅行，多陪家人出去走走。 午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。经典随身听，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经典九六九音乐留声机，周周带你听经典。 爱是不知归，沦陷在你眼眸里，复杂的游戏，我用简单的心情，若不能时常在一起。找你分享心情，忘了轨迹，因为你沦陷在你臂弯里，会有的雨季，我有迷路的勇气，在十分浓烈的时候，也还能若即若离，完美和谐，无需解释的 眼睛眯着笑，当你喝可乐，当你吵，我想对你好，你怎来不知道？想你也能成为嗜好。当你说今天的烦恼，当你说夜深你睡不着，我想对你说，却害怕多说，做好喜欢你，知不知道？ 我要飞得更高，飞得更高，狂风一样舞蹈，挣脱怀抱。 高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在哪里呢，我的朋友？静静地听，有

隔千里，路悠悠，未曾遥望。 脚步太累了，心里有点酸楚，太久没回家了，纠结在平淡里不甘的平凡，忘了离家时的是淡淡，倚在车厢里，连梦也摇晃，记忆像幻灯片，一直在播放。回家乡 的风吹，白丝飞扬， 抬头望， 想念